为正事，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，但我拖着躯壳，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，仍系于你肩膊，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，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，一直不觉捆绑我的未可扣紧承诺。满头青丝，想到白了，仍懒得脱落，被你牵动思觉，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，然后撕裂躯壳，欲断难断，再不甘心去舍割，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，无奈你我牵过手，没成熟。 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《一丝不挂》是在2010年发行的，而这首歌依然是富士山下的原班人马去进行创作的，林夕在中间也玩了一些文字的游戏。陈奕迅所唱出的这一份更加深厚的这样的情感，有一点点哲学的味道在里面，而林夕呢在歌词当中进行创作，把相爱当中最深处那种丝丝裂痕去慢慢的描绘出来，就好像是越快乐越悲伤的这种天使一样，但是那份想要自拔却无法割舍的情感，就是爱的依赖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杨千嬅。前两天看到他和余文乐在某个活动上，两个人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曲，突然间觉得好像遥远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哈。春娇和志明，马上一部最新的影片也要上映了，是第三部了，应该是。而这首歌接下来呢，是杨千嬅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，这首歌呢是她在2002年发行的，来自杨千嬅的这一首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。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，别说这种行货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到底是为什么分手？你很清楚，如何笨到底，烂到底，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，想继续装傻。受折磨，心里羡慕那些人，麻木到不计后果。我就回去，别引出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。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深邃。痛若水，拿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。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。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心里羡慕有些人，麻木到不计后果。